这小手兵梁也是直接，一点铺垫都没打，直接一语就道破真相。而这真相也正是叶修招呼陈果来办这事儿，想姑且隐瞒一下的，结果上来就被人戳穿，顿时让陈果非常不好意思，一时接不上话，郁闷的扭头望向了叶修。怎么了？叶修问。被看穿了，陈果说。 那他怎么说？现在该我说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呗。于是陈果也体现了一下他爽利的一面，痛痛快快承认：“是。”哦，那这战队还算是有一点搞头。小手兵梁说道。陈果一时间有点糊涂了。开始说到那一招圣之于术的时候，这家伙表现得好像挺谦虚的。 但现在这一句话又很有点自视甚高的意味。有叶秋在的队伍，怎么能说是有一点搞头呢？那个无敌醉俊朗是不是就是叶秋？小手冰凉越问越彻底了。陈果又扭头看叶秋：“喂，问无敌醉俊朗呢？”叶秋点了点头。陈果又是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 混进我们霸气雄图的目的是什么？小手冰凉接着问。此时，又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。陈果这姑娘嘛，是吃软不吃硬的。小手冰凉谦虚客气，她立刻又好感。这会儿突然又扮起了孤高，顿时对她也不爽起来。这要再说叶修是为了专门找牧师，最后挑中了你，还不让这家伙得意死啊？ 于是陈国干脆胡扯：“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开个小号，随便去磨练一下技术。磨练技术，叶秋这样的水平跑到工会中流团队里，哪能磨练个什么技术？”结果小手冰凉轻松戳穿，陈国郁闷，再看叶秋也在一边连连摇头，显示出对他刚才胡言乱语的鄙视。总之。 现在就是觉得你水平还挺不错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？陈果也不管了。其实这样直来直去才是他喜欢的方式，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痛痛快快给个答案不就完了？唧唧歪歪那么多干啥呀？反正现在一切都已经真相了。真是叶秋的话，我倒还是有点兴趣。小手冰凉说着，不过。 你不会是借着他的名号在拉虎劈扯大旗吧？陈果一看对方居然还怀疑起自己来了，狂晕，但终究还是顾及这是正经事儿，没有直接展示出他的彪悍，耐心的继续说：“是真的，你不是一开始就猜到了吗？那他人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没有亲自来？”小手冰凉说：“这不是怕你是霸图的粉丝。” 对他家世大神的背景有抵触情绪吗？陈果认真说实话。哦，那倒是。不过派你来也不怎么高明啊，你这角色现在不少人都知道和叶秋有关联呀。是是是，我们太大意。但反正现在同学你都已经知道了，要不要加入？给个准话吧。哪有那么容易？小手冰凉倒是非常诧异地说。 跟着叶秋一起组队的话，那目的就不是随便玩玩的吧？肯定是要以职业联赛为目标吧？以职业联赛为目标，那就意味着要我做职业选手的吧？这可是人生的重要抉择。难道你是希望我草率的在这一二三秒里就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？这一连串的反问让陈果哑口无言，半晌才无力的道。 那你考虑一下吧，我随时等你的答复。就让我这样去考虑。小手冰凉继续诧异：“那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至少得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和规划吧，比如说叶秋以外其他的人员构成，比如战队会有多大的投资额度，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，什么待遇水平，签几年合同，有没有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，包不包吃住？” 小手冰凉跟着又一连串的问题，这一次 陈果再没有什么懊恼。他也是很认真地发现，他和小手冰凉在谈的确实是一个很严肃和重要的问题。结果自己就像是网游里拉个人下副本一样，随便的有些轻浮了。 好吧， 陈果也是连忙端正了一下态度。 我们的队伍呢，就是以叶秋牵头，目前处于准备期，将在下赛季报名参加挑战赛，然后争取进入职业联盟的资格。人员方面现在还在多方面落实当中，投资嘛，我就是投资人了。待遇问题，如果你真有这方面意向的话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 哦，你就是投资人，也就是老板。 差不多吧。 陈果答得略有点心虚，因为他越来越发现，如今的荣耀联盟想担负起一支战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他并不确信真凭他自己的话是不是能做到。 差不多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 小手冰凉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。 就是现阶段而言，只是我一个投资人。 你的意思是说未来还可能有别的人成为股东，还是说你其实根本就是完全不确信这方面的问题，所以才有这样模糊的答案？ 好吧，我是不确认，我们现在还在战队组成的初级阶段，有太多的问题都还不确定。 而且你刚才说是要通过挑战赛来赢取资格，这么看来的话，你的资产也是相当有限，根本没有信心走另一条审查途径。但挑战赛的话，即便是有叶秋这样的大神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到最后，毕竟挑战赛里是肯定有两支上赛季出局的职业战队参加的吧。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和战队成员约定他们的待遇？是不是大家都先只是拥有附带条款的半职业性质？参加挑战赛如果能杀联盟，就自动转成职业合同，如果不能，那就自动终止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小手冰凉又是一堆问题抛出，都是陈果之前没有认真考虑过的，一时间完全无法招架。迟疑了半晌后，又是一个含糊的答案。 这些还在商议中，具体情况可以到时大家一起来讨论。 哦，又是一个不确认啊，你还真是所有问题都不确认。大姐，你接下来不会是要告诉我，如果我有这方面意向的话，就先给你交个三五百块钱的押金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对你的身份倒是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。 当然不会。 陈国也是郁闷，却又不好责怪对方，因为他这战队到现在也确实没个正经规划。陈国也全然不知道叶修到底是如何打算，真的说不上个一二三四。此时唯恐小手冰凉又来盘问什么，果断地举起了白旗。 其实战队组成方向主要还是叶秋负责的，你想知道的这些情况还是我找他来和你谈谈吧。 不是吧，你自己就一点思路都没有？你这投资人当的也太稀里糊涂了吧，全部就甩给叶秋去做，难不成他是你亲戚？ 问他问他。 陈国已经只能说这几个字了，一边把身边叶修狠狠拧了过来。 你去和他说吧。 说什么？ 战队的规划、人员的构成、投资的额度、签不签合同、签什么样的合同、有没有三险一金、管不管吃住，还有我和你是不是亲戚。 陈国面无表情的复述，他确实有点快被逼疯了。 这家伙考虑得很细致嘛。 叶修还在笑着，却已经从陈国那儿接过了耳麦。 就挂着吧，我也要听。 陈果说， 你干脆给我整个外放的吗？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 我还怕吵呢。 说着叶秋已经把麦扶到嘴边，微微了两声。叶秋那边问， 是我是我，听说你问题很多啊。 先问一声，选中我的其实是你，不是那个傻大姐吧？ 小手冰凉说。 叶修很是无辜地看了一眼一边的陈果，结果发现陈果完全一副没有力气发火的模样， 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刚才在小手冰凉面前确实挺白痴的。 哦，确实是我发现你的。另外你说的那位傻大姐不是我亲戚，她会是我们的老板来着。 哦，那么傻，她的钱应该很好骗吧？难道这就是你选她来投资的原因？ 小手冰凉说。 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俩现在的对话她全听得到。 沉默。一直滔滔不绝好多问题的小手冰凉也难得的无语沉默了一会儿，这才开口。 老板你好，希望你听到我的这番提醒后可以意识到挑战赛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我谢谢你。 陈国泪流满面。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，麻烦介绍一下这支新组战队目前的情况吧。 小手冰凉说。 情况就和刚才老板说的一样，还充满了不确定。或许在挑战赛之前还凑不到足够的成员的话，那一切就都是浮云了。 这是你心中最坏的结果？ 没错。 那么就算能组成一支战队，对于挑战赛你就那么有把握？ 只要是比赛，就没有任何人敢说有100%的把握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零凑成军的战队正需要挑战赛这样的检验，如果连挑战赛都无法让人期待的发挥，那么这样的战队进了联盟也不过是旅游一回。以挑战赛的形式杀入联盟，这并不是要让投资人承担不稳定的风险，这才是对投资人的负责。 你的意思，挑战赛的目的其实是来检验这支队伍的成色和价值？ 不错，真正需要承担出局风险的其实只不过是我个人而已。你们只要拥有出色的发挥，挑战赛会帮你们争取到足够的未来的。 叶修说。